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、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五十一集，以恶制恶。老鸨眯着眼打量了他半晌，见对方前呼后拥、众星捧月的样子，便重展笑颜道： 这位莫非是西厂汪提督？老身这厢有礼了。西厂与锦衣卫亲如一家，汪提督既然知道其中厉害，还请看在万指挥使的面上多多通融才是。 汪直是万贵妃的人，万通是万贵妃的弟弟，这在朝野并非秘密。但一个青楼老鸨会有胆子用万通来威胁汪直，可见也不是什么善茬。他说罢一扬手，后头便有人捧着托盘奉上。老鸨掀开附在上面的帕子一角，霎时露出下面金灿灿、闪瞎人眼的金子。从沉甸甸的分量上看，怕不得有三四百两。老鸨见所有人都盯着托盘瞧，不由笑眯了眼，重新将帕子盖上。 这点小心意啊，只当是给汪提督和手下人买酒喝，不成敬意还请笑纳。 汪直冷笑一声，手伸出去一掀，所有人眼睁睁地看着那盘子被掀翻在地，所有金子在空中翻了无数个身，又滚落在地上，顿时满地金光闪闪。汪直对着目瞪口呆的老鸨道： 你也配行贿我？跟你说两句话已经是抬举你了，别真把自己当根葱了。 这老鸨犯了个天大的错误。诚然，这家青楼有万通的份儿，以万通跟汪直的关系，平日里汪直是该给几分面子，也不适合跟他起冲突，否则传到万贵妃那里，汪直也不好做。但问题是，现在汪直要找人，这里又证实了跟南城帮有关，说不定还是南城帮的据点之一，要是案子破不了，汪直就得担责任，这时候哪里还理会得上什么香火情，自然是找人第一。再说这青楼又不是万通家，抄就抄了，根本算不得什么事。这老鸨错就错在他竟然以为搬出万通的名头就能镇住汪直，却没成想汪直难道就是好相遇的？若连区区一间青楼都不敢下手，传出去别人会怎么看汪公公？还不当他是银样蜡枪头，中看不中用啊。掀翻了金子还不止，汪直一脚将那老鸨踹翻在地，又对左右道： 搜。 等等等等，你们不能进去。 老鸨见他软硬不吃，终于脸色大变，因为被踹到了腰，一时爬不起来，只能坐在地上嚷嚷： 哎呀，我这就派人去请万老爷，你们不准进去啊。 万老爷他娘来了也没用，还不给我进去搜。 左右得令，直接横刀出鞘。那几个把守大门的大汉看着剽悍，却怎么打得过比他们更凶悍的西厂番子，没有几个回合就全都倒在地上。随州今夜带来的人比较少，薛灵等人都被安排守在青楼后门，并没有在这里，他也没有兴趣跟西厂的人抢功，就与唐范一道跟在人后面进去。那老鸨一看到西厂来人，就觉得搬出万通的名头今晚就可以大事化小，却万万没想到现在万通也不管用了，汪直连理都不理他。他方才信心百倍，并未疏散里头的人，结果汪直他们这一闯进去， 里头惊叫声一片，大堂的客人们惊慌失措，有点身份的此刻更是准备从后门溜走了。只是他们不知道，别说后门，就是他们现在从窗户里跳出去，外头也有人在等着他们。季阳一声喝令，西厂的番子分几个方位包抄上去，瞬间上了二楼三楼，把守住所有通道和包间的门口，又踹门进去，甭管房间里头的人在做什么，一个个都揪出来。这又是一阵阵尖叫声，此起彼伏，所有人都被带下一楼大厅，集中在一块儿。唐范略略一扫，好家伙，这里头还有几个官员。朝廷虽说明令官员不得嫖娼，可男人哪有不偷腥的，只要没人发现，不会被御史弹劾也就罢了。这里头既然有万通的关系，以堂堂锦衣卫指挥使的能力，大家出来玩的保密性还是有保障的。这也使得写意楼在黑白两道特别吃得开，生意也很好。寻常做买卖的经常会碰上衙门里的小吏借着收税之名前去勒索，但在写意楼因为来头太大，竟也无人敢上门捣乱。结果没想到夜路走多了也会碰到鬼，今天竟然有人敢砸写意楼的场子。所有人看着西厂的人冲进来，全都目瞪口呆。 望提督，莫怪老身没有提醒你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呐。 一瘸一拐的老鸨走进来厉声道，汪直冷漠地看着他，就像看着一个死人。 你可知道今晚有哪家的孩童走失了？ 老鸨冷笑一声，自是有后台撑腰，也毫无畏惧的直视。 这老身怎会知道，王提督未免可笑，若有孩童走失自去寻找便是，老身这里是开青楼的，又有什么干系？ 今晚失踪的孩童中有当朝太子太傅朱勇的幼女，还有吏部侍郎的孙子，你有几个胆子敢为虎作伥藏匿走失孩童？到时候别说一个万通，就是十个万通也救不了你。 老鸨的脸上抹了厚厚一层粉，脸色有没有变白旁人也看不出来，只是他那双眼睛里却因为汪直的话而流露出一些迟疑和不信，与先前那副趾高气昂的样子已经有所不同。此时西厂番子已经将整座青楼都掀了个底儿朝天，便见季阳从一后厨旁边的杂物间里走出来，对汪直道， 长工，这边有个地窖，但里头已经没有人了。 汪直眼神凌厉地盯住老鸨， 人呢？ 人都没找到，那就说明我们是被冤枉的，汪提督不信再找找，可见老身是不说谎的。 随周与唐范直接就进了杂物间，只见凌乱四散的地面被清理出一块地方，露出黑洞洞的入口。唐范问，下面没有人？季阳点头道， 我亲自下去查看了一遍，下面地方不大，也没有什么暗道机关，就算原先藏着人也不可能从那里逃跑的。 这里头放的东西很多，有谷物杂粮，也有很多绳索之类的杂物，看上去就是一间很寻常的杂物间，就连下面地窖的存在也不出奇，许多大户人家或者做生意的都会有这样的地窖，用来存放一些容易坏的食物。唐范并没有因为季阳的话就作罢，他看了随州一眼，后者立时会意，从墙壁上拿过一盏蜡烛，两人一前一后往下走。季阳见状就有些不痛快了，心说我都检查过一遍了，你们还怀疑我的话不成？这么想着，他便没有下去， 就站在上面，双手抱胸，等着他们两个上来时沮丧的模样。过了一会儿，两人又上来了，但唐范神色凝重，第一句话就说： 下面藏过人。 季阳狐疑： 你怎么看出来的？ 从周围的墙壁来看，那个地窖必然已经建成有一段时日了，不可能完全空置着。但如果用来存放食材，譬如腌菜之类，就一定会残留有味道，也会有存放的痕迹。但是下面现在干净的连一点痕迹都没有，可见根本就不是用来放东西的。 季阳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，他刚刚也觉得这个地窖有古怪，却说不出哪里古怪，原来是自己忘了从味道上去分析。 那人会从哪里出去？难道他们在我们到来之前就已经收到风声了？ 从我们抓到那两个南城帮的人问供到来到这里，中间的时间以及接触过的人都不太有走漏风声的可能性，他们应该是看到我们到来之后逃跑的。 但是这里没有别的通道了呀，外头有人把守，他们一出去就会被发现的。 此时随州已经在杂物间里查看起来，他用刀柄将堆放在角落的许多食材挑开，又去戳四周的墙壁。季阳自然能够看出他这是在寻找有没有另外的暗道，可惜似乎没有什么发现。季阳有点失望，正准备去别的屋子里看看，就听见随州道： 这里有古怪。 季阳转过头，就见到随州的刀柄正戳着靠在墙角的一个大麻袋，只是不管他怎么戳，那个麻袋就是不挪动分毫。唐范上前将麻袋口子解开，里头露出一块石墩，估计重于千斤，也难怪随州无论怎么戳都戳不动，估计得两三个人上手搬才行。一个放置食材的杂物间怎么会出现这种石墩？这一下不需要唐范说，季阳也能看出其中必有古怪了。他与随州二人合力便将那麻袋挪开少许，只见麻袋之下铺着一层薄薄的稻草，将稻草扫开，便看见一块厚厚的地砖盖在上面，虽然尽量做得与周围地面契合，可毕竟还是会留下些许痕迹。随州和季阳将那块地砖挖出来，就看见下面果然隐藏着一个入口，看着比那地窖还要深，也不知道通往何处。季阳忽然发现挖这条地道的人真是狡猾之极，弄了一个容易被发现的地窖在这里，一般人看到地窖里没人，肯定下意识会往别的地方去找，就不会再联想到这屋子里还会有其他的暗道机关。而且这麻袋就填在上面，乍一看跟周围存放食材的麻袋一模一样，除非像随州那样一个个去戳，又不嫌费事地解开查看，否则根本不会有所发现。到时候那老鸨就更可以大呼冤枉了。季阳当下就大步出去，将在这里的发现与汪直一说。汪直望向老鸨：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 老鸨脸色阴晴不定，嘴上依旧硬得很。 这条地道本是建这幢房子初期挖来做沟渠的，后来废弃了，便没有再用，这有何出奇？ 季阳冷笑： 哼，你他娘的沟渠挖得让人也能走进去，可真是费心呢。是哪家工匠做的？回头我也去雇他。 汪直有了实质性的证据，反倒淡定下来。他对老鸨说： 你口口声声说这里有万通的背景，可万通到现在都不出现，你也知道为什么了吧？你不过是个青楼老鸨，到时候有什么事就将你推出去做替死鬼。你说你是万通指挥的人，奈何人家不认，有什么办法？反正咱们有的是时间，就在这里问吧，慢慢问，你不肯说就问到你说出来为止。魏茂。 一名僵着脸的中年人 领命而出。他是西厂的掌刑千户，对逼供问供最是在行，眼下这番差事交给他，自然是得心应手，专业对口。魏茂一挥手，左右上前，便将那老鸨紧紧钳制住。 先上个十指不沾阳春水吧。 他一边道，一边走上前，让手下将老鸨的手指按在地上。魏茂也不知道从哪里摸出一个形状奇怪的镊子，蹲下身便往老鸨指甲上夹，然后再狠狠一掀，老鸨的惨叫声冲破云霄。楼里的客人和姑娘们已经全部被西厂的人赶到了一楼集中，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，全都吓得面容失色。他们平日里听多了东西厂的威名，直到如今才算真正见识这种活生生的受刑场面。估计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单是听到西厂两个字都会浑身发抖了。所谓的十指不沾阳春水，名字好听得很，实际上就是将人十根手指的指甲全部生生掀掉。十指连心呢，可以想象那种滋味会有多痛。所有人脸色发白地看着老鸨惨叫嚎哭，顿时觉得自己的指甲也痛得要命。唐范从里屋走出来，便听见汪直对老鸨道： 反正你有十个指甲，慢慢来，手的用完了还有双脚呢，如果到时候都掀完了你还能这么硬气，那我就要对你说一声服气了。 老鸨的手被紧紧按住，想动都动不了，鼻涕眼泪一起流，之前那张骄横的老脸此时甭提有多可怜了。但唐范自然不会去同情这种人，说句难听的，这老鸨是心肠黑透的人物，就算跟这次的孩童走失案无关，平日里也没少干缺德事儿。这种人就是将西厂里所有的酷刑都尝一遍，估计也洗清不了他犯下的罪孽。魏茂见他还是不肯说话，又用镊子夹住对方的十指指甲，待要动手时便听见老鸨杀猪似的嚎起来： 别夹，我说不要夹，放了我，放了我。 指甲被生生掀起是什么感觉，旁人可能没法体会到，但老鸨此刻真是生不如死，恨不得能把手指剁了，兴许还不会那样痛苦。他使劲地哀嚎着，身体不断抽搐，但是却摆脱不了那种疼痛。他已经什么都顾不上了，所有秘密在他脑海里被抛向远处，此刻他就只剩下一个想法，停止这种痛苦。汪直挥挥手，老鸨随即被提起来押入杂物间，关上门，在场除了老鸨之外也不过三四个人。汪直道： 说。 老鸨一边抽泣一边道： 那些孩童没有在这里啊。 汪直扬起眉毛，以为他又要狡辩耍赖。 魏茂，弄点盐水来洒在他那根手指上。 别，我没有说谎，那些人确实不在这里了，他们走了约莫有半个多时辰了。我这里只是做皮肉生意的，南城帮的人若拐了孩童，有时会暂时藏匿在此处，但很快就会带走的。 是不是你看到我们来通风报信让他们走的？对方有几个人？那些孩童又有几个？朝哪里跑的？这条暗道是通往哪里的？ 他一下子抛出好几个问题。老鸨看着近在咫尺的镊子，早就被吓怕了，根本不敢不回答。 不是，我没有通风报信，在你们来之前那些人就走了，因为之前有人回来说在城楼附近瞧见你们西厂的人在盘问，觉得事情可能会暴露，就匆匆赶回来，将那些孩童都从地窖里提出来，从暗道里走了。 他们一共有三个人，孩童们有七八个左右，大都在十岁以下。那暗道是通往城外的，好叫您知道，我这里就是个中转的地点，我也不知道他们究竟要去哪儿啊。 你在南城帮里是什么地位？那些人又是南城帮的什么人？ 我一个青楼老鸨，哪里谈得上什么地位哟？在帮里就是无名小卒而已，那些人口买卖都是二当家在负责的，我哪儿敢过问呢？平日里他们有时候会送些细皮嫩肉的孩童过来，据说都是从南方带回来的，让我调教，我也就照办了。除此之外，这里就是作为中转点呢，再多的我确实不知晓啊。 汪直没有说话，魏茂直接将盐水浇在老鸨那根血肉模糊的手指上，后者顿时哭喊哀求，就是再说不出半点有用的信息了。